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络登场。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正话要去睇下嗰块面到底系咩回事，忽然蜡烛熄咗，灯影后嘅呢张人面立即消失响一片黑暗之中。蜡烛一熄，出于本能，我身上亦感到一阵寒意，不过随即提醒自己啦，呢啲系正常嘅物理现象啫，蜡烛烧晒啦，冇咩可怕嘅。如果烧晒仲着住啊，咁先真系有鬼啊！呢个时候，只听见身后边并嘣一声，我同肥仔以为身后边有情况，急忙摆开架势，拧翻转头睇啊！只见大金牙望住熄灭嘅蜡烛啊，摊响地下，吓到面无人色。这个都要怪平时肥仔同佢吹牛嘅时候，添油加醋咁将鬼吹灯讲到好似发恶梦咁。大金牙平时正一系个奸商嚟嘅，冇经历过咩考验。这个时候响呢个阴森森嘅地宫之中，忽然见到蜡烛熄咗，佢点会唔惊先得噶？吓到缩埋一嚿。我将手中嘅散兵刀插响腰间，伸手将大金牙拉起身，安慰佢讲啦：你点啊，金爷？冇事啊嘛，唔使咁惊嘅。我同肥仔都响度，有我哋两个响度，你连条毛都唔会少啊，唔使惊。大金牙见到前边除咗蜡烛烧晒熄咗之外，再都冇咩动静啦，嘘咗一啖气啊，讲：唉，惭愧啊，惭愧。我呢就唔系话惊。我一諗起我屋企一家大细仲要指意我一个人去养。我有咩三长啊，三长四短。我冲住大金牙摆咗摆手，依家唔系讲嘢嘅时候，喺地下又重新点着一支蜡烛。三个人向前行咗几步，呢次东南角呢个人呢已经进入咗我哋嘅照明范围啦。原嚟隔住蜡烛始终企喺冥殿东南角嘅根本唔系咩人。虽然確实系有一张面，亦都系一张人面。但系出人意料嘅，原嚟系石头刻成嘅造像。石面系浮雕喺一个巨大嘅石角上面。这个石角极大，我敢发誓，我哋从盗洞啱啱捐入嚟冥殿嘅时候，冥殿之中空空荡荡，绝对冇呢个巨大嘅石角。佢同封住嘅盗洞嘅石墙一样，好似都系从空气中突然冒出嚟嘅。我同肥仔以及后边嘅大金牙见冥殿中忽然多出一个巨型嘅石角，都系一头雾水，又往前边行咗几步，靠近石角睇真啲啊！这个石角呢，约莫有 3.5 米长， 1.7 米高，通体是用大石制成的。除去石角的底部之外，其余四周和棺角的盖都是雕浮着一块巨大的人面，整个石角都是灰色的，十分凝重。这块面似乎是石角上面的装饰，刻得五官分明，和常人是无异的，只是耳朵稍微大一点，双眼平视，面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虽然只是将石头刻的人面，但是就讲不出咁怪诞而又冷艳。初时我们在冥殿和前殿的通道口远远地隔着蜡烛看见这张石面，那阵时烛光恍惚，并未看见这块是一张石头雕刻而成的人面，亦没有看见黑暗当中的这具大石角。现在看得清楚了， 反而觉得石角上面嘅人面啊，远比咩幽灵、僵尸之类嘅嘢仲要可怕得多。因为嗰啲嘢咧，我哋都系有思想准备嘅，但系无论如何冇谂到会冇啲咁嘅嘢出嚟嘅。肥仔对我讲啦：，哎呀，老虎啊，你老尾啊，搞乜鬼啊？我睇呢啲工艺啊，好似有啲年头嘅噃，唔通系成咗精？唔系啊，点会突然出现喺地下呢？你话我哋记错咗石壁上啲图案都咁，仲有可能啊？但系咁大嚿石头，我哋正话入嚟嘅时候啊，睇得好鬼仔细噶嘛？有咩可能冇睇见先得噶？唔通系鬼揞眼？我对肥仔讲啦，咪乱讲啦！呢、这个好似系具圣殿棺木嘅石角，呢座古墓到处都咁古怪，我都唔知佢系从边度捐出嚟嘅。我又问身后嘅大金牙啦，金爷，你啊见多识讲啊，睇唔睇得出呢只石角嘅名堂呢？一直匿喺我同肥仔身后边嘅大金牙讲啦， 啊胡爷啊，我睇呢只石角好似系商周时期噶噃。 佢一边讲，一边用狼眼手电筒照住石角底部继续讲啦。 啊，你哋睇下呢上边啊，仲有西周时期嘅云雷纹。我敢攞人头担保，唐代啊绝对冇呢一种嘢嘅。 听大金牙讲，呢隻石角系西周时期嘅，我觉得就更加奇怪啦。对大金牙讲，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我哋依家应该系响一座唐代古墓嘅冥殿之中啊嘛。 唐代嘅古墓之中，点会走隻西周嘅石角出嚟呢？ 大金牙讲啦， 你唔好讲啦，我依家都开始懵晒啦。我哋喺呢座古墓度转咗一大圈，睇呢个墓室地宫嘅构造，仲有嗰啲肥宫女嘅壁画，除咗唐代嘅大墓，边度仲会有呢种排场呢啲工艺啊？不过话返转头啦，但係呢隻石角的的确确唔系唐代嘅嘢嚟噃。 肥仔对我哋讲啦， 唉，顶得啦，冇可能记错嘅，要记错啊都冇可能三个同时记错㗎。我睇呢隻石係石乜春话，唔系咩值钱嘅嘢，我响度周身都唔舒服，唉，快啲諗办法搵条路走啦。佢鍾意系边个朝代系边个朝代呢，同我哋冇咩关系㗎啦。 我话啦，咁唔系啊，我睇呢隻石角嘅石料同封住盗洞入口嘅大石板极为相似。而且佢哋都系神不知鬼不觉咁突然出现。如果想搵路出返去，就必须要搞清楚系点一回事先得 㗎。胡爷啊，我觉得啊仲系不睇为妙啦。我哋唔可以从盗洞返出去，但系仲可以行中间嘅溶洞出去啊。我諗先前入嚟嘅嗰位魔金教尉应该系从溶洞嗰边离开嘅。虽然传说嗰度系个大迷宫，但系我哋仲有指南针，唔使太担心会荡失路嘅。 我点头讲啦，我知道除咗指南针，仲有糯米同长绳，呢啲都可以用嚟做路标。不过呢片溶洞系未知深浅，恐怕想出去都唔系咁容易。我最担心嘅系嗰条路都冒出啲石墙啊、石角之类嘅古怪嘢嚟。佢阿爷呢啲西周嘅嘢究竟系从边度冒出嚟嘅呢？我讲下讲下，突然系谂起一件事啦。喺盘蛇坡旁边嘅小村庄度，留我哋过夜嘅嗰两位老人家曾经讲过，呢座山里头冇唐陵，而系相传有座西周嘅古墓。呢具人面石角又确实系西周嘅物件。唔通讲我哋依家所在嘅地方唔系唐陵，而系西周嘅古墓？既然系咁，嗰啲唐代嘅壁画同唐代嘅陵寝嘅布局又点解释呢？呢个问题諗到我头都痛晒，都想唔出个所以然嚟。呢啲事即使我再多倒斗嘅经验都冇办法解释㗎喇。我哋所面对嘅 完全是一种没办法解释的现象。唐代戏灵中会突然冒出西周的人面石角来，大金牙仍然是提心吊胆，他是个金钱至上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，不算太迷信，从来都不是好信鬼神之说的了。如果等他在金钱和神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，就算等他选一百次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金钱。毕竟做古玩这一行，尤其是名器，不可以太迷信的。大金牙在条颈上挂了这么多金佛和玉观音，都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而已。但是在这阵时，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况，大金牙都懵晒了，忍不住问我： 盗洞之中突然出现的石墙，会不会是鬼打墙呢？ 我啱啱先有啲头绪，仲未理清楚，俾大金牙嘅话打断咗。於是我就问佢啦：鬼打墙？鬼打墙我冇撞到过啊，不过听讲都系同鬼迷心窍差唔多，喺原地兜圈。咁盗洞中虽然凭空冒出一埲石墙，应该同鬼打墙系两回事啊。肥仔喺旁边催促啦： 老虎啊！快啲得唔得啊？你话我哋依家要撤，咁我哋就咪鬼企响度啦。你话如果觉得有必要睇下呢块烂鬼石箱里头有乜嘅话，咁我哋就快啲諗办法叫开佢就係啦。 我冇回答肥仔嘅问话，小心翼翼咁伸手推咗推人面石角。石角里面上咗石笋，冚得好实，就算攞铁条都唔容易叫开。再讲啦，万一里头有隻种子放出嚟就仲难搞啦。我又睇咗睇石角上面嗰张怪异嘅人面，觉得呢仲系唔喐为妙啦。本嚟我哋入嚟只系想搵返啲着数。着数搵唔到就算啦，尽量唔好搞咁多事，有条路出返去就够啦。权衡利弊，我觉得仲系对呢隻古怪嘅人面石角视而不见。咁样做可能仲好啲。我打定主意对肥仔同大金牙讲米里呢隻人面石角啦。我哋仲系按原路返回，最多就从龙岭迷窟中转出去，再咁拖落去讲唔定呢度会有咩变化。大金牙早有此意㗎啦，巴不得啦离石角远一远，於是三个转身就走。大金牙拖住两隻大鹅当先跳入冥殿中央的盗洞中，肥仔随后又跳埋入去。我拧翻转头望一望冥殿东南角的蜡烛，双手撑住盗洞两边，跳咗入盗洞啦。呢一段盗洞，我哋嚟嘅时候已经探得好清楚噶啦。盗洞嘅走势咧系45度角倾斜，直通冥殿正中嘅。我哋喺盗洞中向下方爬行。爬下爬下都觉得唔对路啦。原本倾斜嘅盗洞点会变成咗平地呢？我哋用手电筒四周围一扫，都系目瞪口呆啊。我哋竟然爬响一处雾塞嘅地面上，四周都系古怪奇异嘅人面岩画，根本就唔系先前嘅嗰条盗洞。三个你睇下我，我望下你，都忍唔住想问啦。我哋依家究竟喺咩地方啊？望住身处嘅古怪墓室四周围，就连一向咩都唔在乎嘅肥仔都开始惊起身啦。肥仔问我： 老虎啊，呢度系咩地方啊？ 我睇咗佢一眼就讲啦：你问我，我问边个啊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哋从古墓冥殿正中嘅盗洞跳落嚟，应该系一个唔系好高嘅树井，连接住下面倾斜嘅盗洞，点会跑咗嚟呢度呢？大金牙依起个嘴讲啦： 哎呀，咁仲会有错咩？冥殿地面下面啊，就咁一个盗洞，就响正中嘅虚位度，旁边应该系墓主嘅棺角。 我哋喺冥殿里头整整转咗三圈，除咗盗洞之外啊，地面上有边度仲有其他通道呢？呢次啊，呢次真系撞到鬼打墙啦！ 我对佢哋两个摆咗下手，依家疑神疑鬼都冇咩用嘅，而且呢个绝对唔系鬼砌墙咁简单。唐代古墓冥殿里头出现西周嘅石角，唔通我哋依家所住嘅呢间墓室都系西周嘅？睇嗰啲墓墙上边嘅岩画，都系一啲表情怪异嘅人面。呢间狭窄嘅墓室，或者讲系墓道咧，肯定系同冥殿中人面石角有一定嘅联系。我哋进入唐代冥殿之后，为咗节省能源，三支手电筒只开咗大金牙嗰支。呢个时候，大金牙将手电筒交咗俾我，我向原地点着一支蜡烛，打住手电筒观察附近嘅环境。我哋所在嘅应该系一条墓道，两侧画满红色嘅古岩画，嗰啲图画嘅笔画颜色啊，殷红似血，鲜艳如新。如果呢条墓道系西周时期嘅，就算保存得再好啊，亦唔可能有呢种效果嘅。呢啲岩画睇上去最多只有一两百年嘅历史。唔单止系岩画，包括砌成墓道嘅岩石，冇年代久远或者系剥落嘅痕迹。虽然唔似系啱啱完工嘅，但绝非系几千年前就建成嘅样，有啲地方仲露出咗灰色嘅石桩。墓道阔就大概几米，两端笔直咁延伸落去，望唔见尽头。墓砖都系巨大嘅岩石，古朴凝重，唔似系唐墓嘅豪华精致，另外有一番厚重沉稳嘅王者之气。大金牙知道我熟悉历代古墓嘅配置布局，于是就问我呢条墓道嘅详细情况。我摇一摇头，对大金牙讲：我依家仲唔敢确定。如果我哋喺冥殿中发现嗰具石角，确实如你所讲系西周嘅古物，咁呢条墓道亦极有可能系同石角配套嘅，都系西周嘅嘢。嗱，尤其系墓墙度所绘画嘅图案，好多地方都系同石角相似嘅。肥仔话啦：， 我顶，我敢打赌啊，绝对系咁一回事啦。佢老尾啊，咁大块面，睇一眼啊，呢世都唔会忘记啦。嗰啲似笑非笑、冷漠诡异嘅表情，简直就系一个墓里头倒出嚟嘅咧。 我对肥仔讲：，你讲得好有道理，不过你睇得唔够仔细。我哋喺冥殿中所见嘅石角，上面一共有五张石雕嘅人面，表情都系一样嘅。你再仔细睇下墓道中嘅岩画，表情就冇咁单一啦。墓墙岩画上所表现嘅系一张张略微扭曲嘅人面，并唔似得冥殿中石角上咁嘅。石角上嗰五张人面都系面无表情，冷漠中透出一丝怪诞。而墓墙上嘅每一张面都略有不同，有喜有忧，有哀有怒，有惊有伤。但系无论系边一种表情，都同正常人唔同嘅。肥仔借住蜡烛嘅光线，睇咗几张墓墙上嘅人面，对我同大金牙讲啦：， 老虎啊，我仔细睇咗下，觉得呢啲面啊，点解咁唔对路嘅？唔管你咩表情。点讲呢？我心里头系明白嘅，就系形容唔出嚟。呢啲面嘅表情都透出一股 我都睇出呢啲面异样嘅地方啦。见肥仔谷实系都讲唔出嚟，就替佢讲啦。唔似系真㗎嘛，都好似好假咁。唔管系喜呀定系嬲呢，都显得好假。就好似系扮出嚟嘅咁。都唔系发自内心嘅。我咁一讲，大金牙同肥仔都表示赞同啦。肥仔话啦：， 冇错啊，冇错啊，就系假嘅。老虎仲系你眼利啊， 其实呢，我都睇出嚟㗎啦，硬系就係讲唔出嚟。 係呀、啊、確实如此呀、啊。笑中透住奸邪，怒中透住嘲弄。我哋呢啲做生意嘅，平时同啲客讲价就要扮晒真诚。我觉得我哋当时嗰块面呢就已经够晒假㗎喇。但係同呢啲墓场上所画嘅人面相比，简直就係小巫见大巫啦。呢种表情中透露出嚟嘅假模假样嘅神态，根本就唔係人类可以做出嚟嘅。 大金牙最后一句话使我心里头感到一阵寒意。望住嗰啲壁画上嘅人面，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。 我都有呢种感觉，我就係想唔出嚟咩人嘅表情会係咁古怪嘅。 做大戏嘅戏子都冇塊咁嘅面谱啦。我觉得我哋依家所面临嘅处境同呢啲面有一定嘅关系。 但係呢啲面象征啲咩呢？ 我虽然经常标榜自己係正宗嘅摸金教位，但係只係对睇风水寻龙脉呢方面嘅事情在行。其次是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学到的，对历朝历代的墓穴布置十分熟悉，但是涉及到一些文化因素、历史背景、文物鉴定，那就一知半解了。就算是一知半解呢，都还是多数靠自己估翻来的，一些根据都没有。现在遇到的巨面石角以及墓场上那么多古怪表情的人面岩画，我除了有些直观的感受之外就一无所知了。这方面呢，我远远不如大金牙。虽然他都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，至少还有浸淫古玩界多年的经验。我对大金牙和肥仔讲了。肥仔金爷，我看古墓中匪夷所思的东西这么多，我们就这么乱这么行不是办法的。如果是这么乱这么行，讲唔定仲会撞到啲咩异状，依家我哋必须諗啲对策先得。 肥仔问啦，阿老虎，你系咪有咩办法啊？有你啊，快啲讲啦，咪喺度卖关子啦，好唔好啊？唉，我都唔瞒你啦，顶你个肺啊！依家我真系有啲惊啦。 我知道肥仔唔系个胆细嘅人，佢讲得出惊啊，咁系因为我哋依家面临嘅局面无从入手。虽然生命冇咩威胁，但係神经已经就快崩溃啦。於是我对肥仔讲，我依家都仲未諗到咩办法，搵出应对之策嘅前提取决于我哋先要搞清楚究竟係咩回事。依家呢就好似喺战场上面打仗，我哋遭到咗埋伏，敌暗我明，只係被动咁挨打，根本係冇还手嘅余地。 肥仔无奈咁讲，唉，依家我哋三个啊，就好似三隻落喺人哋手中嘅老鼠仔，任人摆布啊，搞到溫头转向，都仲未知道系咩回事。下次啊，唔带武器炸药啊，我绝对系唔会再入古墓啦。 我苦笑住咁讲，有下次先讲啦。我又问大金牙啦，金爷，我睇我哋依家虽然喺一个古怪嘅环境之中，但系暂时仲唔会有咩生命危险，只要理清头绪逃出去呢就唔系问题嘅。你搞咗咁多年名气啊，可以睇出人面石角系西周嘅嘢，你可唔可以具体咁讲下，我哋一齐嚟分析，讲唔定可以諗出办法嚟嘅。大金牙呢个时候反而冇肥仔咁紧张，佢同肥仔唔同啊。肥仔呢就唔驚嗰啲豺狼虎豹、僵尸种子，只係驚嗰啲唔受力嘅嘢。讲简单啲呢，就係驚用脑。大金牙呢就最怕嗰种直接嘅威胁。呢个唐代古墓中虽然凭空冒出嚟唔少西周嘅嘢，但只係好古怪，并唔会十分攞命，或者可以讲并唔会係直接攞命嘅。所以大金牙虽然感到紧张恐惧，但是暂时仲可以应付嗰种精神上嘅压力。 呢个时候，大金牙听到我讲嘅话，稍微谂咗下，于是对我讲啦： 胡爷你知啦，我喺北京卖古玩名器，普通嘅多数都系明清两朝嘅，再之前嘅咧价格就好犀利噶啦，都系私下交易嘅，唔敢攞到古玩市场上嚟出手嘅。到咗唐宋嘅名器，喺我哋呢行里头啊，就已经系极品啦。再向唐宋以前嗰啲老祖宗嘅物件，基本上都可以讲系国宝啦。倒卖倒卖都系要杀头嘅。我做咗呢行咁耐啦，最古旧嘅都只不过系经手过几件唐代嘅小件啫。 我见大金牙净系讲埋晒啲唔等使嘅嘢，于是又问咗次。咁讲，你都唔确定里面嗰副人面石个系西周㗎喇噃。大金牙讲啦， 我当然系冇经手过咁古老嘅名器啦。呢种西周嘅石角呢，你话讲值钱呢，可以讲系价值连城嘅。问题系冇人敢买呢。如果卖俾啲鬼佬，咁就系通敌叛国嘅罪名啦。所以对我哋嚟讲，其实佢系一文不值嘅。我虽然冇倒卖过西周嘅嘢，但系有时候为咗长下学问、长下眼力，我经常呢都要睇下呢方面嘅书，要去博物馆参观下，提高下业务能力。对呢啲古物，我都算系半个专家咯。呢个石角系西周嘅嘢，我系绝对唔会睇走眼嘅。关于呢点呢，我可以打保票，以人面作为器物装饰嘅，响殷商时期曾经盛极一时，好多重要嘅礼器啊，都会见到人面嘅雕刻嘅。 我奇怪咁讲啦，你正话讲人面石角系西周嘅，如果我冇记错，印象应该在西周之前的。这个石角究竟是西周的呢，定是印象的？ 唉，胡爷你不用急，不用急，等我讲完先。这种装饰呢，兴盛于印象，一直到三国时期都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器物上用到的。但是时代不同，它的特点亦有所不同。我们见到的这具石角就有一个特点，你知唔知道系咩呢？ 咁西周器物嘅装饰有咩特点呢？要破解呢个迷局，又起到咗咩关键嘅作用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